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学之旅里面，我们介绍了俄国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在1864-1869年所写成的《战争与和平》。今晚呢，我们将会离开他前期的创作，来到他在中期1873-1877年间，是经过12次精心修改而完成了的第二部所谓里程碑式的长篇巨著，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相信大家对这部小说都是不会陌生，有些电影也是曾经是将它改拍成为一个作品的。今晚同我们分析这部长篇巨著的，亦都是仍然是本地的作家邱世文先生。邱世文呢，我知道你是托尔斯泰迷来的。上个星期呢，听你很详细地讲了一个哇，即以千页计数的《战争与和平》。今晚我们来到他在19世纪70年代的这个《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主要来讲，基本上呢，似乎呢是离开了种史诗式的描写。简单来讲，他们最主要的分别在哪里？譬如两部作品所涉及的视野、领域、历史人物这样，可以怎样比较？ 如果我哋話《戰爭與和平》係一個史詩式嘅巨著咧，咁《安娜·卡列尼娜》咧，亦都我哋可以話得佢係一個現實主義手法描寫嗰個另外一個高峰嚟㗎，喺佢嗰個藝術呢個生涯之中啊。咁佢同《戰爭與和平》唔同咧，佢就係嗰個題材啊、社會背景咧，就係現代、近代或者係同年代咁樣啦，就唔同呢個《戰爭與和平》係寫呢個歷史。寫翻歷史可以話得係啊，咁而佢所要面對嘅就係同時代嘅社會問題嘅現實生活嘅問題，就唔係話即係比較歷史啊、堂皇冠冕嗰啲咁嘅問題啦，即係大好似講好抽象咁去講啦咁樣。安娜·卡列尼娜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咩嘢突出嘅女子嚟嘅，只係可以話得係上流社會入邊中產階級嘅女人嚟嘅，只不過佢又係有自己獨特嘅脾性，就同呢、這個。所謂當時呢、這個俄國解放農奴之後嗰個社會咧，資本主義又萌生啦，成個社會秩序可以話得大亂，道德又冇準則啊，科學又開始進步啊，即係侵擾呢個社會傳統個倫理嘅嚇信念啊，通通崩潰啊咁樣。喺呢啲咁嘅社會入邊，人究竟生活嗰個幸福啊、快樂啊、意義喺邊度咧？托尔斯泰可以話都係借呢一個《安娜·卡列尼娜》一生嘅悲劇去探索呢個問題。 咁似乎聽起上嚟咧，佢就係比較集中於喺還有一個人物同埋佢一生嘅經歷啦，咁嚟到去睇翻呢啲所謂永恆嘅普遍性嘅人生嘅課題啊。咁樣寫法咧，似乎有啲利喎，有利嘅地方就係話我哋係可以詳細啲了解呢一個人物啦，以佢產生咗情感啦，然後咧係同情佢嘅遭遇噶嚇。同《戰爭與和平》嗰種史詩式啊幾條主線嘅描寫又有啲不同嘅成績啊，可以話但係總體嚟講。你会觉得这一部的作品其实最大的成就在什么地方？ 它的结构非常严谨的，可以说跟这个《战争与和平》不同，好像有些艺术批评家 指出過啦，其中譬如呢個詹姆斯啦、福士德啦呢啲小説家兼理論家啫，曾經批評過托爾斯泰作為一個小説家係非常之失敗嘅《戰爭與和平》，即係冇結構啊，即係好 篇章式啊， 係啦，篇章式咁樣啊，就小説藝術上嚟講係一個失敗嘅。但係如果我哋睇安娜卡列尼娜呢一本小説咧，就我哋唔可以講同樣嘅嘢啦。佢嘅結構咧，起承轉合啊，人物主線啊、伏線啊、描述啊、結構象徵啊，通通非常之嚴謹嘅。正如你開頭提過啦，經過十二次啊、十二稿咁樣樣咧，即係寫出嚟，可以話都係精心結撰嘅嚇。 嗯，咁我哋或者一定唔能够离开呢、這个主人翁啊，呢、這个安娜呢个女性咧，嚟到去睇一睇呢个作品。当时其实俄国嘅妇女啊，我有兴趣想知道就系佢哋嗰个所受到嘅社会嘅压力系点样样啊？对佢哋嘅生活行为举止，特别系唔同嘅阶级咧，会有啲咩唔同嘅待遇？而呢一位安娜系属于边一种阶级咧？ 安娜出身咧就系可以话都系中产阶级嘅，但系其实佢活动嘅范围咧就系通通都系贵族啊、上流社会嘅，因为佢嫁咗俾呢个卡拉宁啊呢个咁嘅唔大唔小嘅政府官员啊，即系上流社会嗰度举足轻重啊，都亦都俄国咧当时嗰个社会嘅女性咧可以话都系面对住既开放又保守嘅局面嘅，即系简单举例嚟讲，其实佢好相当于嗰啲，如果我哋睇翻嗰啲一般嘅电影啊，或者系一般嘅小说咧，可以知道就系通常都描绘个宫廷生活入边嗰种矛盾同埋双重嗰种准则啊，即系譬如话你要偷情啊，有奸情啊，同人最紧要做嗰阵时唔好俾人知。秘密，大家好似玩一個社交遊戲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你有個情夫，你最緊要有品味啦，個情夫嗰個社會地位唔可以低過某一個水平咁樣，咁然後大家厭倦咗嘅時候點樣好理智咁分手咁樣，大家玩嘅啫，即係咁樣。咁呢個宮廷式嘅不嬲都有嘅呢樣嘢，所以生活可以話都係喺一般人睇嚟啊，尤其是低下層睇嚟，覺得佢哋好萎靡嘅生活係嘛？大家都喺度玩緊一個遊戲，情慾嘅遊戲嘅，譬如咁講就唔好太認真咁。呢個亦都係，如果你能夠跟住嗰個遊戲嘅規則去玩嘅話咧，就一般嚟講甚至乎婦女都係好開放自由。但係安娜係一個。不是典型的人物，是一个出众的人物，可以说得下。他是追逐真正的爱情的，可以说得下。他不可以接受这套虚伪的东西。所以为了真正的爱情，他情愿抛夫弃子都制的。 展开了他一生的悲剧。可唔可以簡單講一講咧？佢所遭遇到嘅一啲嘅挑戰啊，內心嘅壓力啊，後來嘅懊悔啊，即係嗰個故事到底係點樣發展？ 其實啊，我哋知道托爾斯泰咧呢本《安娜卡列尼娜》咧，就好多人咧就指控佢話佢其實係抄襲嘅嚇。咁我哋知道，我哋喺呢個節目我哋講過你曾經介紹過福樓拜嘅《包法利夫人》，其實佢係好多好大程度上咧係基於呢個《包法利夫人》去寫嘅，其實。咁但係咧，我覺得托爾斯泰嗰個藝術成就咧，安娜卡列尼娜個成就咧，係遠遠超過《包法利夫人》，因為福樓拜作嘅《包法利夫人》就好冷峻，同埋好幾乎好似喺個好似寫一個科學分析文章咁樣樣嘅嚇，臨牀咁去睇佢好似一個醫生解剖嗰個死屍咁去睇嘢。但係托爾斯泰嘅藝術成就係佢嗰種熱情同埋嗰種投入佢嘅藝術，基本上嚟講佢嘅不足係。你睇得出佢係愛佢筆下所有嘅大大小小嘅人物嘅，咁嚟翻我哋講翻呢個安娜卡列尼娜呢個故事咧，其實佢相當之複雜嘅，佢唔係單單話描寫安娜一個人，我哋會見到有幾條主線嘅，一個咧就係安娜同佢先生卡拉寧嗰個。 結婚嗰個家庭啊、婚姻生活啦。另外一個我哋會見到呢個安娜嘅哥哥啦，奧勃朗斯基啦嚇，同埋佢嘅太太陶麗。個家庭嗰種糾紛同埋嗰種咁嘅糊塗嗰啲問題啦，咁另外一條主線當然係呢個奧勃朗斯基可以話得係勾引啦，勾引呢個安娜嘅一段情史。咁但係其中一個更加重要嘅主線咧，就係呢個人物啊，就列文啦，就係、去追逐呢個吉蒂啊，好複雜嘅其實幾個家庭嘅嚇。咁由列文去追逐呢個吉蒂，吉蒂咧又嫌呢個列文嘅人咧比較粗狂啲咧，就唔中意，反而佢中意咗呢個後來變咗安娜個情夫啊，呢個福倫斯基，因為佢中意佢年輕呢個軍官咁樣樣啦，即係好威武啊，象徵咗一啲浪漫嘅意義啊咁樣樣。咁當然後來呢個福倫斯基一見到安娜成熟咁多、咁靚、咁美豔嘅女人，當然唔要呢個細路女啦，吉蒂啦咁樣樣啦，咁所以捲起一段可以話孽債或者孽緣啦，即係咁樣樣。咁當然咧由開始嚟講浪漫嘅愛情啦，早早就係嚇，新相知永遠都係最浪漫嘅啦，咁樣。咁後來慢慢咧，現實侵蝕入去佢哋嘅愛情嗰度啦。咁而安娜咧，為咗要追逐愛情，盡最後努力拋棄任何一切都要嗰樣嘢，嗰種咁強嘅性格係佢嗰個悲劇。咁而呢個安娜咧，因為做出咁嘅震驚呢個社會呢啲咁嘅。當時叫做醜聞啦，嚇，即係咁樣樣，不容於世啦，可以話得。而佢亦都唔怕，佢嗰個力量係強到係可以重整個社會作對都唔怕嘅咁樣樣。佢只需要呢個愛情，但係當然啦，弗倫斯基俾唔到佢。對喺美安娜咧，喺家庭拋棄佢、朋友拋棄佢、社會拋棄佢之下咧，佢對可以話得好非常之失望啦，好負象徵性地咧，佢俾自己投身於個火車輪下咧，自殺死咗咁樣。 其實聽起上嚟呢個都係一個悲劇，亦都係一個女性喺當時要對抗整個社會啊，即係必然走上嘅一條道路啦。咁但係你覺得托爾斯泰描寫呢個安娜呢個人物嘅時候，首先點解佢要選擇一個女性嘅角色啊？即係嚟到去想反映啲當時嘅社會啲咩問題咧？咁另外就係話佢對安娜係寄予一種同情，亦或係一種好似一般社會所持有特別貴族階層所持有嘅一種批判咧？ 我覺得嘅一個文藝創作嚟講嘅嗰個作家好多時候都係雖然佢有一個原意喺度啦，即係譬如話佢原來嘅意願係好想去描繪一個本來係負起神聖責任，譬如安娜咁樣樣啦，有家庭、有丈夫、有兒女啦嚇，而且生活得非常之好。咁但係處身喺呢個上流社會咁虛偽嘅環境之中，佢係充滿咗生命，充滿咗熱情嘅。究竟佢係咪有權利去追逐佢所需要嘅嘢咧？喺人生入邊係嘛？呢個好難作一個道德嘅判斷。但係托爾斯泰本人咧，個道德意識係好強嘅，宗教同埋道德意識係好強。如果你講佢表面上嗰個意識嚟睇咧，托爾斯泰當然係對安娜嘅所作所為不敢苟同嘅，係咪？甚至乎批判佢，亦都好象徵性地描繪到佢後來不容於世，需要可以講得戲劇化啲，就係殺死咗佢啦，利用個情節嚟殺死咗佢啦嚇。但係喺另一方面嚟講咧，佢亦都成功地創造咗一個悲劇嘅人物。是一個為了追求一種真同埋熾焰啊強烈嘅嗰種愛情，而不惜犧牲自己呢個生命，呢一種咁嘅性格咧，亦都係好令讀者就睇完之後，即係厭倦低回。 托里斯泰在这个1873-1877年的长篇巨著下安娜卡列尼娜里面呢，我们其实同样可以期望呢，他是会继续回他在战争与和平前期的作品里面的一些对人性课题的探讨的。那我们在上一个星期谈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托里斯泰没有提供到他自己认为的一个出路或者一些明显的答案。那今次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面借用一个妇女上流社会的妇女的角色，为了争取自己的理想，但最后终于是敌不过社会的压力，自己将一些所谓内疚感内化了，以致她要投身于火车轨之中来到自杀。这个呢就似乎也都令到我们有少少一些好像窒息的感觉。到底托尔斯泰是不是也都是仍然去到中期的创作里面是继续住这种的所谓以暴露人生的所谓负面作为他的主题呢？有没有进一步都给回我们一些出路？譬如说有没有其他的人物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是曾经试图做过一些探索而又得到一些讯息呢？ 其实这个安娜卡列尼娜这本小说里面的主人翁个题目就虽然话系安娜啦，其实咧个主角系列文嘅，列文呢一个人咧就系、是、可以话得系就系托尔斯泰嘅写照嚟嘅，尤其是个青年时代，佢咧就呢、个人咧就系、是、对于呢、这个即系上流社会，尤其是嗰啲现代嗰啲比较萎靡啲嘅生活啊，即系比较呢个复杂啲城市生活咧，非常之睇唔过眼嘅。就佢本人嚟讲咧，就比较。呢、这個列文呢一個人啦，同托爾斯泰中年都係，佢又似乎係追逐一啲比較實在啲嘅嘢，夠唔係話嗰啲咁嘅酒色財氣嘅一啲咁嘅城市生活嗰啲啦嚇。咁、所以列文喺《安娜·卡列尼娜》呢一本書入邊咧，佢可以話得係一個比較正面啲嘅人物，而佢嗰個追尋咧，可以話得係呢本書入邊嗰個道德嗰個主線嚟嘅。佢好可以話得好反諷，佢反而希望喺透過家庭嗰度追逐佢嗰個理想幸福。而我哋見到安娜嘅家庭係破碎嘅，呢、這個奧勃朗斯基同埋陶麗嗰個家庭亦都係破碎嘅嚇。咁就反而列文咧，佢去追逐嘅嘢咧就係家庭嗰、那個所謂嗰、那個俾到佢嗰個道德同埋意義嘅支柱啦，咁就係追逐呢個吉蒂，咁而吉蒂亦都係俾呢個浪漫嘅愛情早早沖昏咗頭腦啦，反而早早去中意咗呢個福倫斯基，而列文呢一個咧腳踏實地同埋有帶啲泥土氣息，可以話都係鄉下路啦嚇，即係嘅人，佢早早唔中意佢嘅嚇咁樣。咁而列文咧，亦都係喺佢嗰個找尋嘅過程之中咧，一路一路我哋見到佢成熟噶嚇，又佢唔中意呢啲城市尤其是彼得斯堡所象徵嘅。一切嗰啲飲飲食食啊，所謂奸情啊，男女之間嗰啲歡場之中嗰啲咁嘅嘢，咁嘅俾唔到佢一個精神上嗰、那個慰藉啊，所謂係嘛？咁後來佢喺當然咧，經過好多波折啊，同埋誤會啊、了解啊、大家和好啊，卒之同呢個吉蒂咧。後來結咗婚啦嚇，而結咗婚係唔係咁單純簡單話結咗婚就係佢哋好似幸福嘅王子同埋公主咧，永遠快樂地生活落去咧？咁托爾斯泰當然唔會咁單純啦，係咪？佢哋都睇得出結蒂咧，好多時候唔明白列文有好多時候唔欣賞結蒂，但係似乎托爾斯泰能夠明白人生就係咁樣樣嘅，要共同一齊去面對未來嘅不定啦，同埋大家。即係要付出代價啦，付出去了解啊、真情啊，而唔答應話家庭生活一定可以俾到呢個幸福、快樂同意義俾你。其實安娜·卡列尼娜咧，開頭有一個人人都會引述嘅名句嚟㗎，佢話咧就係、是、快樂嘅家庭咧係一樣嘅，個個快樂家庭係一樣嘅，而不幸嘅家庭咧係有不同嘅不幸嘅。咁呢一句係開頭第一句，成日都俾人引用嘅嚇。咁、我哋會見到安娜·卡列尼娜入邊咧，所有比較即係破碎嗰啲家庭咧，你會見到佢哋咧面對通通都唔同嘅問題啦，即係好多唔同嘅痛苦啊嗰啲咁嘅嘢。而幸福嘅家庭只係一種幸福嘅，就係、是。陶醉喺快樂而不自知咁嘅樣啦，雖然有啲小過節啊，日常生活入面嗰啲好濕碎嘅事，但係基本上嚟講係好開心、好快樂嘅。咁似乎托爾斯泰咧係好仰慕同埋好追逐呢一種咁嘅所謂簡單、好踏實嘅幸福快樂嘅生活啊，但係似乎佢自己一生嚟講就追逐唔到，尤其是晚年啊。 咁似乎你嘅意思会认为咧，喺《安娜卡列尼娜》呢部作品里边咧，托尔斯泰都有好隆重自己嘅影子啊，或者生活嘅经验啊，好多问题都系佢自己亲身咧系曾经经历过啊，反省过、问过啊。咁但系最后呢一个除咗即系我哋似乎好多时集中喺安娜呢个角色，但系正如你都提过，列文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啦，喺呢一部嘅作品里边，佢最后啊，即系婚姻如果唔能够俾到佢所有嘅一切嘅话咧，佢喺边一方面去寻找咧？我亦都会。会有兴趣知道佢会唔会系托尔斯泰喺呢个作品里边咧所提出嘅同俄国社会嘅一啲嘅关联点啊，就系佢探索被转为喺社会嘅关怀上边咧去做一啲嘢或者揾一啲出路咁样。 我觉得你提出呢个问题咧非常之好嘅，就系、是、列文其实都系托尔斯泰可以话都系喺佢嘅艺术作品之中啦，即系好。小心咁样提出一个即系、就是、一个正面嘅人物嚟嘅，就系、是、等于好似《战争与和平》嘅皮尔咁样样啦吓，佢亦都系喺呢啲咁嘅佢嘅农奴低下层之中嗰啲农民嘅单纯淳朴，即系近呢个泥土啊，同埋呢个纯真啊呢啲方面咧，就学到好多正面嘅意义嘅，就系、是、要爱生活、投入生活、工作、劳动，唔好问点解，唔好问价值喺边度，最紧要就系、是。踏实去做啊，热爱生命而不自知，快乐而不自知快乐，似乎系一个托尔斯泰不断系用唔同嘅形式去鼓吹嘅吓，即系呢一种。咁当然系透过艺术嘅表现呈现啦，唔系话好似叫喊口号咁样。咁所以咧，托尔斯泰嘅作品后来喺呢、這个苏维埃成立咧，即系十月革命之后咧。是非常非常之受欢迎的、而且是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官方的所谓是抨击啊或者是非议咁样的、反而杜斯托亚夫斯基好多时候呢就是被会被禁啊甚至会被删啊甚至会被非议啊话佢是小资产阶级嗰啲咁嘅不良意识啊咁样。托尔斯泰始终是文化巨人的无论在任何政权之下。 但其实他提出来的生活的境界呢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达得到、或者其实有别于当时官方所鼓吹的特别是革命之后苏维埃主义所讲的那种所谓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那种政治的意识他有更广泛的层面在里面。譬如说在这个作品里面列文呢最后有没有一种的出路或者会不会有一线的曙光提供到给我们 列文呢其实他有三兄弟的有一个呢就是好像哲学家那么上下的、有一个呢就是同父异母的就是一生老倒啊又生活不检点后来肺病死了这样的。咁这几个都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他列文同他两兄弟两个哥哥啦同埋奥布朗斯基的强烈好强烈的对照佢咧就好脚踏实地佢有一个哥哥就非常之理性嘅即係好似哲学家咁样但係喺现实生活嚟讲佢连追求一个女人都冇勇气諗前諗后唔可以接受生命嘅即係粗犷嘅一面啊同埋不定嘅一面佢因为好理性只好似哲学家咁样点可以接受抱个 BB 仔呀喂奶呀咁样好似列文咁喺吉蒂结咗婚之后睇到睇佢换片咁样即係呢啲咁样托尔斯泰都触及到㗎即係咁样。咁就有一啲人係接受唔到呢啲咁嘅嘢但係你可唔可以透过呢啲去睇到人生嘅有意義的一面呢譬如新生命的繼起譬如好像列文在一場非常之出名的一幕裡面在那裡看自己的農民在那裡收割的時候那種的 平和快樂 平和快樂而他自己忘記了一切走去投身幫他們一起去割收成這樣然後經過一天的勞動之後回到去身心都雖然很疲倦但是很舒暢、似乎托斯泰成日都在那裡美化呢一方面嘅道德意識喺度嘅，即係我覺得。 咁、似乎好似真理就係生活嚇，亦都係價值嘅一切。咁喺佢晚期一個作品裏邊咧，我仍然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托爾斯泰係有同一樣嘅主張嘅。咁下一個星期咧，當我哋探索佢後期嘅作品啊，《伊凡伊里奇之死》呢一部中篇小説咧，更加係會進一步咧，係睇到佢呢一方面嘅發展同埋主題。咁今晚唔該曬邱世文先生。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